学生党下课，大工人放工，精神还在线吗？ 不在线也没关系， Broccoli 李伟俊和 YYY 莹莹帮你快乐魔法加满， 勾选 Magic Hour，Let's Go！ 勾选 Be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今天呢，莹莹不在，但是我们有三位帅哥美女来到勾选现场呢，他们就是来自 UKM 国大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朋友，我们有的是。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宇哲，然后我是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内务副主席。 哎，你好，来还有呢。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林婉仪，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主席。 主席啊，主席大人在这里。来，另外一位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叫黄奕恒，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财政兼乐手。 财政乐手，那刚刚有提到你们其实本身除了是做筹委之外，也是乐团的团员吗？ 对， 是吗？现在是主席是负责什么的？声乐吗？还是什么？ 以前是声乐，现在 负责美貌。哎，负责什么呢？ 现在负责做主席， 主席来管人了啊，来筹备了，对不对啊？那这一次呢的这个主题呢叫做《弦外之音》啊，听起来其实蛮文艺，而且又带一点神秘感的，还蛮想要知道你们设计这样的一个名字，它的主题背后是想要传达怎样的讯息给我们的观众听众，还有怎样的故事呢？可以来分享一下。 OK， 其实弦外之音也就是旋律以外的声音的一个缩写啦。OK， 我们这次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就在大家每天听到的主流的音乐之外，它其实还有很多未知的声音是等待我们去发掘的。然后我们想带出的故事就是把那些平时大家可能忽略的或者是被遗忘的一些好声音重新找回来。就好像我们这种大学的原创音乐，可能就是平时它就默默无闻，因为没有人去发掘它嘛。对、嗯、我们就想要我们就作为这个平台去帮他们发扬光大样子啦。至于风格的话，你要不要猜看我们今年的风格呢？ 风格你是指音乐的风格还是整个表演会的风格呢？ 整个就那种布景上的， 像古装剧吗？ 不是不是， 迪士尼吗？ 也不是， 还是那种那种九零年代风格吗？未来风格吗？电子风格、K-pop 风格，有讲中吗？没有， 都没有。 马戏团 ？OK， 不是。 新年 也不是。OK， 清明节 不是不是。 什么 ？OK， 我们的风格就是田园乡村风。至于为什么会做这个风格，就是我们觉得在就是 KL、Kangwali 这个 area 都是那种大城市嘛，连大家都非常的过着车水马龙的生活。我们就觉得就是让大家进来我们的场地有那种推开一个好像任意门样子啦，就进到一个很放松的空间。对， 所以现场会有鸡吗？ 可以安排一下。 田园乡村风格，但也要有一点那种代入感嘛，对不对？ 可以 okay, 可以安排。 我觉得你说的对，在 KL Klang Valley 这里，我们确实活得节奏比较快。那感觉如果要舒服的节奏，有种田园乡村的感觉，哎，这一次的这个弦外之音就适合你去了。那等一下呢，也会跟大家来透露一下呢，这一次除了是风格上有什么特别的装饰啊，他们的歌曲又是怎么铺排的，我们回来再聊聊吧。小鸡 Goshen Be Your On Trend， Goshen Be Your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刘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飞道尔的《地球是平的》，但是人生不可以是平平庸庸的，应该是要精精彩彩的。就好像今天我们三位呢，怀抱着音乐热血的梦想的三位年轻人啊，来自 UKM 国大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三位朋友，来介绍这个特别的音乐会《弦外之音》。我们有的是。 Hello， 勾选的观众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宇哲，然后我是内务副主席。 哎，宇哲你好。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林婉仪，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主席。 嗯哼，主席你好，还有呢？ Hello， 大家好，我叫黄奕恒，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财政兼乐手。 是的，乐手哇，主席都来了。那今天来跟大家说一下你们的弦外之音是一个怎么样的 event 好不好？ 好，我们的 event 呢会在6月6号星期六晚上7点在我们的大学，就是 UKM， 地点是在 Deck 大大礼堂。然后我们这次的活动呢会有9首原创作品，那其中一首呢是我们筹委们自己写的歌，然后还有一首是我们的仿歌，也是每一年都会都会唱，但是我们会重新进行改编。然后我们除了歌曲之外还有舞蹈表演，然后也有就是那种小剧场。 哇、wow, 哦、嗯，是你们自己去演吗？还是你们有在招募你们学校的一批演员之类的？ 有，我们会招募，我们称他们为娱乐司仪，就是 娱乐司仪。哇、啊 wow, ，OK。 他们除了演戏，也会主持一些，比如说 Lucky Draw 啊、暖场啊，都是他们会去主持。 明白。所以就是主轴呢，还是以九首歌曲为主，那中间呢会有一些个快乐司仪，对不对？欢乐司仪去做串场的这个表演，对不 对？ 对 对对。 这九首歌都是你们自己去编写、自己去制作的吗？ 嗯，这九首歌呢，其中七首呢会是我们收集来自不同大学的大学生去写的歌、嗯、不管是完整还是不完整，我们先收集，然后我们会再去进行、 改编 把它变得更完整一点。 那如果来自大学其他大学的朋友，他们有意思想要投稿做音乐，想要给你们来分享，是可以找你们的吗？ 当然没问题。 那有什么限制吗？怎样的音乐风格类型都可以吗？ 没有，都可以，我们非常欢迎不同类型的音乐， 只要是别间大学的也可以， 也可以。 那太棒了！那如果本身你是音乐才子，你喜欢创作音乐，又想要借由 UKM 他们新调子音乐工作坊作为你的这个平台来宣传歌曲的话，找你们就对了，对不对？ 没问题 啊，没问题，没问题。等下回来再聊一下九首歌，你们会怎么安排和那些歌曲的风格又是怎样的，好不好？小曲 Go Shine Be Your Trend， Go Shine Be Your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刘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萧秉治的《频率》，萧秉治的演唱会将在7月4号傍晚7点在 Zem Kuala Lumpur 举办，你如果跟他同频的话，也一定要去支持他啦，去到 MyBookMyShare.com 就可以买票啦。当然如果你是一个爱音乐爱创作的人呢，也跟这几位朋友是同频率的。我们今天呢就请到了三位帅哥美女啊，分别是来自 UKM 国大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朋友来分享呢他们的这个音乐会弦外之音。我们有的是 Hello 过线的观众你好，我叫宇哲，那我是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宇哲的内务副主席、 宇哲的宇哲嘛、对不 对？ 对， 宇哲的宇哲。 好，欢迎宇哲。还有呢 ，Hello， 大家好，我叫婉仪，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主席。 嗨，主席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易恒，我是财政兼乐手。 财政兼乐手嘛，对不对？什么乐器？ 基本上都碰一点。 那最厉害的是什么？最拿手的 吉他吧， 吉他。所以代表在这个 Life 里面你是不可缺一的嘛，对不对？是不是 每个人都很重要？ 每个人都很重要嘛，对不对？当然，因为这九首歌都是这些重要的人去制作的。这一次的弦外之音呢，他们就收录了这九首歌是来自不同的人的创作，来表演给大家看的。可以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九首歌是怎么来，是谁投稿的吗？ 这九首歌其实我们一开始在9月份和10月份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征歌活动、然后一般上我们都会是要求各个大学或者是我们大学或者是我们的学长、我们叫老调子， 老调子、老这个字在我们身上我们会介意吗？ 没事吧，因为我们是新的吧。 所以你们是新调子，他们 老调子，对，他们是老调子。 真的假的啦？ 对对对，真的是。 OK， 然后他们怎么，他们也会写歌吗？ 对，然后他们就会投稿，然后我们就是根据他们的歌，然后我们会进行一轮的筛选，然后筛选过后我们就会去选择，就是这九首歌，我们两首是一首是反歌，一首主题曲嘛。 是。 那剩下7首歌，我们就会从他们投稿的歌曲当中，我们会去做选择。那过后的改编风格呢？我们会有一个叫做编曲，我们会自己在每首歌选一个编曲，我们再去编写这九首歌。 哇哦，那我可以知道当他们投稿的时候，你们是以怎样的标准去做筛选的？哎，就是哎这首歌安，我们这首歌不安，是看他的音乐类型吗？调子吗？歌词吗？怎么去评论的？ 音乐歌曲的风格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不可能你一整个活动都是悲伤的歌，一整个活动都很开心。那我们都会尽量就是穿插每一个风格都有 R&B、Jazz 啊、摇滚，或者是甜甜的情歌，我们都会 都有。哇哦， 对， 所以是酸甜苦辣的元素都在这九首歌里面。 对， 你要热闹的，你要开心的，你要 emo， 你要想到你的恋人，想到你家人，想到你未来，想到跟你朋友疯狂的都有。你个人最喜欢的是什么呢？一恒？ 当然是我自己的歌啊。 什么名字跟大家分享一下？ 叫做《无可替代的你》。哇， 可以哼一小段吗？蛮好奇的 ，please。来，一二三，去。 I just want you in my life. 让你每天都愉快。Stop. OK. 哇，卖个关子，可是好听耶，那个节奏。Yeah. 还有那个语调都是 OK 的，那这只是其中一首哦，还有另外几首呢，是大家都一定要去到现场支持的。回来我们再聊聊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它除了是音乐的部分，还有哪些精彩的内容要送给大家的，好不好？下一首歌选 Be Your On Trend， 歌选 Be Your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刘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登陆少年组合的我 vs Justin Bieber。而今天呢，有三位朋友来到我们的歌选 Studio， 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是音乐才子，喜欢创作的话呢，就不要错过他们的弦外之音啦。我们有的是来自 UKM 国大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朋友，我们有的是 Hello 大家好，我叫宇哲，然后我是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内务副主席。 宇哲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叫婉仪，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主席。 哎，婉仪你好。还有呢？ Hello 大家好，我叫黄奕恒，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财政兼乐手。 好嘞，三位朋友呢都是音乐才子才女啊。刚刚呢在播音乐的时候呢，哎，三位朋友就说，哎，我们的主席其实有个秘密武器，那就是他有一个非常甜美的歌声想要跟大家分享，对不对？你们说是不是？是吗？ 哎，我发现赞同了， 完全赞同嘛，对不对？那这个主席要表演的歌，请问有在你们的这九首歌里面吗？是有吗？ 有。 OK， 那个歌名叫什么名字？ 它是一首我们的仿歌，叫做《心弦》。嗯， 也是你们全部人一起写的吗？还是谁写的这首歌？ 这首歌其实是以前的老调子写的，嗯，然后我们它是作为我们的一个很像社团的，嗯，歌这样子， 团歌这样的嘛，对不对？ 但是我们叫仿歌。 哇哦！然后呢，今天是要由你来领唱吗？ 哦，可以 啊， 可以 加油， 可以， 主席 ，Let's go， 来 ，three， two， one，Let's go。 随着你摆动的手，拨动的弦，舞动的步伐，心跳着新的感触，调动你我子夜腾空的心绪，打造出新锐，成就一见证。 忘词了， 哦，忘词了，我还以为你干嘛突然间刹车。哎，但是各位，我觉得讲到这边，我们应该不用多 promo 了吧？我觉得主席的歌曲的歌声就是吸引你去支持的一大理由了。你们说是不是？ 一定支持啊！ 哎，主席很漂亮呢，在这方面。OK， 未来我们再分享一下这个活动呢，除了有甜美的歌声、很好的 live band 呢，还有哪些值得我们期待，再跟大家分享了。下支歌声 Be Your On Trend。够炫比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周杰伦的《太阳之子》。今天我们有音乐之子，还有之女啊，都来到现场。有的是 UKM 国大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三位朋友，有的是 ，Hello， 大家好，我叫宇哲，然后我是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内务副主席。 啊，你好，还能 ，Hello， 大家好，我叫婉仪，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主席。 嗨，婉仪你好，主席你好，还有 ，Hello， 大家好，我叫黄奕恒，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新调子音乐工作坊的财政兼乐手。 嗨，你们好，那刚刚就有听到呢，其中两位的歌声是非常的动人好听的，也有说到这一次的这个弦外之音呢，有收录了九首大家给的这个歌大家自己写的，还经过了改编。那想问一下，除了有音乐剧场，当晚还会有什么特别的嘉宾，或者是惊喜，或者是亮点，是值得我们期待的吗 ？OK， 因为我们的今年的主题是今年的风格是田园风嘛，等我们就在我们的场地设计下面下足了很多功夫，所以你一进到来我们的这个场地，你会觉得好像回到去乡村田园的感觉。 哇哦！ 然后我们当然也少不了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个幸运抽奖，然后我们今年准备的礼物是。蛮丰厚的，嗯，对。 例如什么呢？最大奖透露一下， 是个相机。 哇， 嗯，对， 大学生应该很爱吧？ 对对对。OK， 然后还有最后最特别的就是我们刚才婉仪唱那首《心弦》，就是这次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些小嘉宾，嗯，他们是会来帮我们唱这首歌。 哇，wow, ， 对， 这些嘉宾也是值得大家期待的，对不 对？ 对 对对，还是 特别的小嘉宾， 对对。 OK， 那是谁？大家去现场看就知道了。也蛮好奇，三位朋友，你们要去练唱，要练歌，同样又要来办活动，应该有很多些心酸或者挑战的部分吧？ 对的，其实，在筹备的话，如果是办这个活动的筹委们，其实今年都蛮辛苦的吧？因为我们今年重回去那个我们刚刚所谓说的最大的。礼堂嘛，叫 Decta， 就其实在 MCO 过后，我们其实一直回去表演的场地都是比较小的场地。 明白。 那今年是我们第一次回到那么大的场地去 进行我们的表演，所以那个压力是一定在的。嗯，然后因为也是 MCO 的时候吧，所以我们跟很多的我们刚才说的老调子的联系断了，所以就会 丢回这个 connection。 对，没有那个 connection，所以有时候会很辛苦啊，因为没有他们的经验嘛。 同样又要练歌，又要安排活动，都美美这样子。所以各位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要让他们减缓压力，就是要怎样买票支持。哎呀，来怎样买票？地点在哪里呢？ 好，我们的活动呢，地点是在UCAM 国立大学的一个礼堂，叫 DECDA。然后我们的活动是会在6月6号星期六晚上7点。那如果大家想要买票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 IG 账号，叫做 newtunemusicworkshop_UKM。然后我们的票价呢，也会已经公布在我们的 IG 了。如果现在的话是正常团购，是如果有五个人一起来就是110块，然后四个人一起的话就是92块，然后三个人的话就是72块，如果两个人一起来就是50块，如果你只有一个人来呢就是26块。 OK， 哇，这个价格非常的 reasonable 嘛，对不对？你可以听到这些大学生们他们自己辛苦制作的歌曲，又可以在现场看到音乐啊、剧场啊、搞笑的主持等等等的，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他们的活动啊！想要看到我们官方 IG， 可以来到我们的购券呢，已经发了他们的照片了，点开你就看到了。最后最后呢，希望你们的活动弦外之音可以办得顺顺利利的，好不好？ 好，谢谢， 谢谢你们到来，谢谢，首尔之歌圈 Be Your Own Trend。